一讲到西王母呢，可能呢即刻会諗到王母娘娘。咁但呢，如果呢你睇过山海经入面嘅描述呢，大家可能觉得好奇怪啦。即係无论係喺颜值上面啦，同埋职能上面啦，即係你点睇嘅西王母呢都唔似喺天庭上面嘅嗰个王母娘娘啦，吓。咁究竟西王母同埋王母娘娘呢系咪同一个人呢？所以呢，今日呢我哋就嚟傾下呢阿西王母啦。如果你要搞清楚呢西王母同埋王母娘娘嘅关系呢，咁首先我哋要重温下呢中国嘅神话体系。咁中国嘅神话体系呢可以分成呢三个体系。咁第一个呢就係以山海经为代表嘅上古神话。即係咩呀，伏羲呀，女娲呀嗰啲呀。人头蛇身喺个地下度躝下躝下嗰啲啦。咁西王母呢个形象呢最初呢其实呢係来源于山海经。咁所以呢其实呢佢係一个上古神话入面嘅神嚟㗎。咁一开波嘅时候呢，西王母啦同埋我哋依家认识嘅嗰个王母娘娘啦，其实呢可以话啦都唔更。因为人哋西王母出现嘅时候呢，中国神话入面呢根本呢就冇王母娘娘呢条友㗎。咁但係后来呢因为宗教兴起啦。咁宗教兴起之后呢，同时呢宗教神话呢亦都係诞生咗啦。咁而极具代表性嘅呢就係道教神话。咁道教神话呢就係以呢个三清六御呢为核心嘅一个神话体系。咁道教嘅神话呢一方面呢係创造咗好多以前冇嘅神啦。例如啦你成日都好熟嘅嗰个啦，太上老君啦，急急如律令嗰个。咁仲有玉皇大帝啦。咁另一方面呢佢哋亦都吸收咗一啲呢已经有嘅神。咁西王母呢就係其中一个啦。咁呢喺道教神话度啦，阿西王母呢係住喺昆仑山嘅。咁佢有冇飲矿泉水呢我就唔知啦。咁呢佢係女仙嘅首领，咁主宰住啲阴气嘅。咁同佢相对应嘅呢就係主宰住阳气嘅东王宫。咁其实呢甚至乎係嚟到呢一个 moment 啊，阿西王母呢佢仲係西王母嚟㗎。咁而王母娘娘呢个叫法呢，其实呢最早呢去到呢元朝呢先至出现㗎喎。咁係出自呢元代嘅呢一个呢全元曲集剧。咁所以呢其实呢王母娘娘呢就係呢西王母喺民间嘅一种称呼。咁而后嚟呢喺呢西游记度啦，咁亦都融合咗呢啲民间传说啦，咁帮佢呢增添咗一啲新嘅技能啊、角色啊，同埋其他奇力跨立嘢啦。咁无论系道教神话啦，定系西游记咁样嘅一啲书啦，其实咧从来都冇人同你讲啦，话王母娘娘啦，同埋玉皇大帝咧系两公婆嚟嘅。你唔好成日觉得人哋坐埋一齐咧就系两公婆先得噶。边个话玉皇大帝隔篱嘅嗰个王母娘娘系佢老婆嚟噶？人哋就算系啊，阿王母娘娘系人哋老婆啊，都应该系东王公嘅老婆啦。咁唔通玉皇大帝又系东王公？即系拗爆头。咁但係因为你成日睇电视劇啦，或者睇小说啦，係咪咁王母娘娘呢真係同阿玉帝坐同一张凳呀咁样。咁即係如果唔係两公婆呢又有啲奇呢嘅呢个设定。即係你理所当然就会认为呢佢哋係两公婆。我相信呢拍呢啲劇嘅导演呀、編劇呀，其实佢哋都觉得佢哋係两公婆。如果唔係呢唔会拍成咁。即係你会唔会呢，你问心呀，你会唔会同人哋屋企个老婆坐喺同一张凳度，好奇怪㗎嘛成件事。好啦，咁除咗上古神话同埋一啲宗教神话之外呢，咁仲有一类嘅神话呢就係民间嘅传说啦。咁例如咩天仙配啦、白蛇传啦呢啲故事。咁我哋一齐嚟睇下呢阿西王母呢点样由呢个山海经入面嘅嗰个吓死人嘅恐怖样呢变到你心目中嘅嗰个靓靓王母娘娘咁样。咁其实如果你听开山海经你会知啦，上古时期呢好多嘅嗰啲所谓嘅神啦，咁都係半人半兽嘅，即係例如好鍾意飲 XO 嘅人头马啦，仲有对翼添，佢叫做鹰招，咁又有虎身人面有九条尾嘅鹿吾啦，人形雀尾嘅长城啦，虎爪人身嘅玉兽啦。咁喺嗰个时代啦，我唔知到底係做咗啲咩基因实验啊，定係呢一个呢人兽移植啊咁样啦，总之个个都係半人半兽嘅。咁其实你睇翻啦，其实喺古代啊，好多嘅部落咧，其实都系有自己嘅图腾噶嘛。咁而以动物咧做自己嘅图腾咧，系一种咧好普遍嘅现象。咁所以咧，其实咧当时咧好多嘅嗰啲上古神啊，都系以半人半兽嘅形象出现啦。有可能咧就系以佢哋嘅图腾咧作为基础去创作出嚟嘅一个神嘅形象。咁西王母咧，你睇翻佢嘅描述咧，就系咧。豹尾虎齿，成日都喺度叫啊，咆哮咁啊，呜！ 知系咪咁叫啦，即系估下啫，大家唔好介意，即系我个节目都系一般都系咁。咁啊，西王母咧，佢系掌管住咧天上嘅刑罚啦，同埋灾疫嘅。咁所以咧，其实佢嘅形象咧都系一个半人半兽啦，而且系带住一啲野蛮气息嘅神嚟嘅。咁我哋依家睇上嚟咧，哇，好似好骑呢咁样啦，系嘛？咁但系咧，可能呢一种咁样嘅形象啊，先至符合咧嗰个年代嘅人嘅认知啦，同埋审美。哎呀，哇，你有条尾噶，好靓啊！哇，你对牙有虎牙噶，好得意啊！咁啊，大概系咁样啦。依家啲日本人啊，都中意啲牙齿唔齐噶啦，系嘛？咁我哋睇翻啲古书啦，其实咧喺战国嘅魏王墓嗰度咧，我哋揾到一啲书啊，咁啊叫做咧《穆天子传》。咁呢本书度咧系写咗咧西王墓嘅。咁呢本书就记载咗咧话周穆王啊喺西征嘅时候咧，咁就走咗去拜会呢个西王墓嘅一个故事。咁话说话周穆王西征啦，咁啊嚟到啊西王墓嘅墓国，咁啊佢就攞住呢个白龟玄璧，咁啊同呢个西王墓咧献上咗咧100匹嘅呢个锦绣丝绢，同埋300匹嘅白色嘅丝绢啦。表示呢个友好啊，咁样咁啊，西王母咧拜咗两拜之后咧就收晒啲礼物啦。咁第二日嘅时候咧，阿周穆王咧就喺瑶池嗰度咧就宴请阿西王母啦。咁啊，西王母咧就同阿周穆王咧就唱卡拉 OK 啦。咁啊，亦都希望阿周穆王咧得闲咧就过嚟呢度坐下唱下 K 咁。咁啊，周穆王亦都话啦：，哎呀，3年之后咧会再嚟噶。咁啊，西王母仲话啦：，哎呀，我喺呢片咁荒凉嘅西土度，同一啲虎豹做朋友。同一啲雀仔一齐住，成日又赖屎落我个头度，都系因为我系天帝嘅女，阿天帝嗌我守住呢一笪地方，你依家竟然要走啦，唉，冇人陪我唱 K 啦，唉，我唯有吹下 D 打为你送行啦。咁呢一度记载嘅西王母咧，唔单止咧系会接受呢一个其他人嘅呢个朝拜啦，仲会收礼物啦，仲识唱歌添。咁其实咧去到周朝嘅时候咧。呢、这个《山海经》入边嘅嗰个半人半兽嘅形象咧，已经咧系产生咗一啲变化啦，已经系一个文明嘅西王母嚟啦，又识唱歌又成啊！咁呢度咧，西王母咧话自己系帝女啦，咁啊识唔识唱帝女花就唔知啦吓。咁亦都明确咗自己咧系一个女性嘅身份，咁所以咧可以见到啦，阿西王母咧到咗呢个时候咧，依然系同啲虎啊豹啊一齐住嘅。呢、这个时候我哋就话养猫啫，人家西王母啊养老虎噶。得闲啊，养下雀仔，玩下雀啊！咁但系咧，你睇翻咧，佢同《山海经》入边嘅嗰个西王母咧，已经咧开始文明噶啦，已经系嘛？你谂下，要啲丝绸做咩啫？整衫雀啫嘛，系嘛？唔通帮啲老虎整衫啊？好啦，咁你又睇下去到汉朝嘅时候啦，咁啊西王母嘅形象咧又开始突变咯。咁从一啲咧汉朝嘅壁画啦，同埋画像砖入边咧，咁我哋见到咧当时嘅社会度啊，对西王母嘅嗰种崇拜咧系好兴嘅。咁咩状况咧吓？咁其实咧，西汉嘅呢个《淮南子》入边啊，就提过呢一啲事啦。咁《淮南子》咧就系咧，保存咗好多中国神话嘅资料嘅一本书啦。咁而嫦娥奔月嘅呢一个故事度啊，亦都记载咗咧话西王母咧系拥有呢个不死药嘅呢个传说嘅。咁你都知道啦，秦始皇啊开始系嘛，成日都系谂住长生不老系嘛，又话要得道成仙啊咁样。咁啊呢啲咧系一啲道教嘅思想啦。咁所以其实啲皇帝咧系成日都系谂住去追求一啲长生不老之术啦。咁而掌握住呢个不死药嘅神仙咧，就系西王母啦。咁所以咧，你唔好话皇帝啦，民间嘅人咧都系咁拜佢啦，谂住咧佢可以赐一啲不死药俾你。咁所以啊，西王母咧喺呢一个时期，佢嘅形象咧亦都逐渐咧被呢个仙化啦。喺一啲壁画度啊，咁你见到西王母咧系坐喺啲云度啦，咁啊隔篱啊有玉兔喺度啦，蟾蜍啦。九尾狐啦、青鸟啦，全部咧都系一啲瑞兽嚟嘅。系啊，九尾狐都话以前系好嘢嚟噶，后来俾人丑化咗啫嘛。咁你可能咧仲会见到阿玉兔啦，系喺度攞个嗰啲咩钟仔啊，喺度钟嗰啲不死药啊。即系玉兔就专门喺度搞嗰啲不死药嘅。咁后来咧，关于西王母嘅故事咧，亦都越嚟越丰富啦。咁而《汉武故事》嘅呢一本书入边咧，咁咧又话汉武帝咧去面见阿西王母啦。咁之前咧，咪话周穆王又去面见过呢个西王母，又唱 K 又成嘅系嘛？咁呢个时候嘅西王母啦吓，咁啊完全咧就系仙人下凡嘅咯，已经唔再系唱下 K 啊，同养下老虎啊咁碎料噶啦话。 咁就话西王母啊坐咗一部紫色嘅车，咁啊有啲仙女啊同埋青鸟啊喺旁边服侍佢，咁啊周围啊好多嗰啲咩清气啊，咁然之后咧汉武帝咧就同阿西王母讲啦，哎呀可唔可以俾啲不老药我啊？但系西王母觉得佢你太多欲望啦，我唔可以俾你，但系我可以俾一个仙土你。咁汉武帝咧食完个仙土之后咧，就将嗰、那个土核啦留低咗。咁西王母问佢：你做咩嘢要留低个土核啊？汉武帝话：哎呀，个土太好食啦，我又要种。咁西王母咧就笑笑口咁讲啦：呢、这个土呢要3000年先结果噶，你哋人间嗰啲土地咧系冇办法种噶，你哋可以种嘅唯一嘅嘢就系、是。去接种疫苗啦！咁呢一个故事入面咧，下凡嚟到人间嘅西王母啦，哇，简直系高卡士啦，系嘛？咁啊，睇下汉武帝成个傻仔咁样啦，系嘛？呢、这个时候嘅西王母咧，已经系腾云驾雾啦，雍容华贵嘅形象，而且咧仲识种埋土添啦。咁又系，人哋啊活咗几千万年，系嘛？咁啊唔同啲老虎住啦，唔养老虎啦，咁学下种土都好正常啫。咁你谂下啲兔仔又可以帮佢整呢个不死药，咁所以咧，其实呢个 moment 咧，呢一个所谓嘅西王母咧，已经系变成咧我哋依家喺印象中入边嘅嗰个王母娘娘嘅形象，从一个咧半人半兽嘅西王母啦，变成一个咧雍容华贵嘅王母娘娘。除咗喺画工上边咧，大家有改变之外咧，我哋都可以见到咧神嘅嗰种形象。同每个时代嘅人嘅认知啦，同埋诉求啦，系非常之同步嘅。你以前系原始社会嘅时候，你觉得你有条豹尾好靓好型，你觉得有对虎牙好型，咁你嗰个西王母咪生成咁嘅样咯。咁而你觉得哇喂，要着咩丝绸啊，又要整不死药啊，先至叫型啊，先至叫靓啊，咁你咪好似汉武帝见到嘅嗰个西王母咁嘅样咯。咁而依家现代人想见到个西王母，系咪应该要 rap 噶？ Yo yo， 举高隻手，使乜怕丑？ 咁可能西王母咧，应该系坐飞碟嚟。你谂下，依家我哋系嘛，成日都话神创论系假嘅，我哋系外星人创造嘅。咁所以咧，好多嘅讲法就话啊，我哋上古嘅嗰啲所谓嘅神啊，其实都系外星人啦。咁当然包括西王母啊、观音啊，咁又话系外星人创造我哋啊。所以你睇翻，其實咧，同阿西王母佢喺唔同嘅時期有唔同嘅形象咧，其實呢樣嘢都係好一致。呢、这、一個外星人創造論同埋我哋依家覺得嘅西王母係外星人咧，亦都係符合我哋依家呢個時代嘅產物。可能過多幾年，成街都係 AI， 成街都係機械人嘅時候，你可能覺得啊，西王母可能都係一個機械人。好啦，今集嘅時間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我係陳老師，得閒無事睇下古書，我哋下集再見。